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三元桥到四元桥出京，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间出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李荣浩耳朵。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 第九位 Kiki 复演小悸动。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 第八位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 第七位郁可唯地平线。第六位许巍我的爱。第五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四位腾格尔凡人英雄歌。第三位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第二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本周冠军曲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带来榜单连连看。说到桃子陶晶莹，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就是她的主持人，然后就是歌手的身份。上一次啊，六年前在台北的小巨蛋举办完了中歌网台北群星演唱会，就签约了内地的少正时代，发表了真的假的专辑。那么这一次呢，在北京担任了华歌榜典礼的司仪之后呢，也推出了专辑谢谢陶晶莹。这首主打歌没有你就没有我，复古的东欧风和潮流 EDM 相结合，而歌词部分啊，则是写到桃子的8岁到38岁。来听一下本周黑马歌，以季军身份来上榜的《没有你就没有我》。他在台北也刚刚举行完了两场的个人的演唱会啊。 跟8岁的我说一说话，别害怕，你一直要搬家，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莫当成力量，别扮丑小鸭，跟18岁的我聊聊天。那一年你考上了大学，认识张雨生，爱上音乐，拥抱梦想的喜悦，勇敢又好变。

之前的新歌没有你就没有我，唱到跟十八岁的我聊聊天，认识了张雨生，爱上了音乐。我们提到这首歌《单身旅记》，就是桃子在张雨生纪念专辑《雨生欢喜城》里面所演绎的张雨生的一首作品啊。接下来呢是桃子在内地的唱片公司的师哥这个王铮亮，我们听到他为电视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所演唱的情感插曲，以第十二名成绩上榜，叫你从未忘记呀。 习惯空气中熟悉的气息，任由它挟持着脆弱的身体，或许像一场剖心的追忆，每一步都朝着绝望靠近。当你这样出现在我眼里，所有委屈才终于放过自己。曾经多少次想听天由命，却又心不由己不忍放弃。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我给你过去，却没能再继续，这样一个我你依然不离去。你从未忘记，爱从未平息，眼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你才更让我疼惜。 手，有最宽的肩膀，扛得住誓言不改变。哦，体贴的笑脸，有坚强在里面，不犹豫的成全。总是渴望给你全世界，不能把你留在身边，也要留在心间。哦，不忧伤的爱是深爱，呵护就是承载，手都颤抖着也不可放下来，我打开 组榜上歌和榜外歌都是出自都市情感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榜上歌是王铮亮，《你从未忘记》。另外这首歌呢，是我为大家选择电视剧的另外一位主演钟汉良所演唱的片头曲《不忧伤的爱》呀。这里是麒麟，正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另外一首以高榜位上榜的歌曲，首周第四，来自腾格尔演唱电影《武林怪兽》的主题曲《凡人英雄歌》。 人心不顾，十分之下不如干扰下，好人难当，英 由新鲜上榜第四腾格尔的凡人英雄歌啊，腾格尔拥有塑造性极强的嗓音，一展歌喉，展现江湖豪情的同时，还有一些呢比较 funny 的感觉哈、啊，倒是很贴切电影《武林怪兽》古装动作喜剧的定位。看苍天，天有多高，天下的人有多小，既有江湖侠气，也有普通人的心声。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歌曲，李宗盛《凡人歌》，中国榜正在直播。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多少难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张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12月14至16日连续3天开唱，请认准独家售票平台猫眼演出，打开微信钱包，点击电影演出赛事，立即预约购票。 给家人更大空间，给爱更多时间，英菲尼迪 QX60 进口大型豪华7座 SUV， 全系标配高性能混合动力系统，越级性能更低油耗，智能安全屏障系统，汇集众多领先科技，守护全家美好旅途。48.88万元起售，购车尊享24期0利率，详情请致电英菲尼迪当地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成天门酒。 一汽奥迪30周年，购奥迪 Q7 从容尽享24期零利率购车及优质置换等好礼，近月广阔天地，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弱气压场影响，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进一步转差，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今天夜间随着气温降低，空气湿度增大，全市有雾。市气象台16:30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严重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有中度到重度霾，未来24小时仍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空气质量持续转差，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资讯。2018年度最美的书评选在上海揭晓，来自全国20家出版社的25种图书获本年度最美的书称号，并将代表中国参加2019年度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其中既有《寻秀记》《东坡乐府雅集》《敦煌》等洋溢东方美学，也有庞茂坤《朋友圈的100张面孔》《云上》等综合运用跨界艺术手法。值得一提的是，25种最美的书中首次出现了供视障者使用的盲文书《彩虹汉字丛书·触摸阳光草木》。全书通过触摸汉字字形的源流变化，联系字词背后的文化内涵，帮助盲人顺畅地感知文字。此外，为了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书中还特别配以文字与盲文对照，整体设计简洁明了，视觉效果突出。再来看高级记者叶辉创作的报告文学《灵魂的香味》，12号在浙江举行新书发布会。这本书的主人公王一成是海归知识分子，浙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所研究员。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三农事业，是新时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是立足岗位、敬业奉献的时代先锋。王一成的事迹已经在最美浙江人展示馆常年对外展出。最后我们再来看，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作品后，青年作者刘同再度发力，推出全新职场力作《别做那只迷途的候鸟》，写给每一只在大城市工作奋力打拼的职场候鸟。在举办北京站线下分享会上，刘同分享了从实习生到职场达人，从小职员到光线影业副总裁的18年职场经验心得与悲喜经历。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 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麒麟，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上榜第29，来自 BBT 男团的 Mr. R 啊。R 是什么意思？它有三种意思，一个是 right 做对的事，一个是 raid 当红不让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 remember 从偶像练习生到全新征程的记忆，组成了 BBT 这首全新的单曲 Mr. R。 看了该向上走，那我就该游走，简单的事我不做。I will be turn right now.You be turn right now. 在路上没再怕，冲破一切的关卡，一路到底没有必要怀疑。但正确的路上不会拥挤，后边 I will just forget about it。我不会找到宝藏，我的心 I will lose it。啊啊，开向红色的星河，的星河，载满了我的执着，行驶在认定的方向。开向红色的星河。星河 You will find out what I was Yeah, Don't try to judge me No one can control me 看前方的景象只有我们看得到对症下药我是对的良药在需要的时候 Baby came back We are super team Remember it 我大声唱你歌曲 Make a dream We are driving 开向红色的星河的星河载满了我的执着行驶在认定的方向开向红色的星河的星河 You will find out what I was Yeah, I am Mr. R Yeah, I am Yeah, I am 下场与注意比例，从发自鼻血不胜之荣耀终归 mystery， 才想天寒里我收了你。 Be that, be that， 正面迎头痛击，拱手可以握紧最佳时机，入围快速精准出拳无余心，所向披靡比比起。 多一代必大吉，混蛋要你和我同心协力，未来的中华英雄此时此刻正降临，如了传人不退让，看我们一起吊起希望，捍卫真理胸章，正义路见步兵放出气，心下仗义主义比例，走法自闭血不胜之荣耀重归 mystery， 才想天寒里同情，拱手可以握紧最佳时机，都会快速精准出拳无余心，所向披靡比比起。全力以赴 Hey Miss Lee Be enemy Hey Miss Lee New history 遇到麻烦呼叫 Miss Lee 心下仗义的心来自 BBT。 听了两首 BBT 的男团，之前是全新的单曲 Mr. R， 这首歌呢是去年曾经上榜的一首歌，叫做 Mr. Lee L-E-E， 是致敬李小龙的一首歌。榜之榜单连连看，我们回到 Top 40， 接下来是本周上榜的又一首 OST 新歌，也是阿琳的第二首榜上歌曲。第31名王亚军作词，金大中明亚作曲，电视剧《创业时代》的插曲《默默》。 爱的深情是我凝望的眼睛，可不可以为我留一点幸运，倔强的命运意外被你打动的心，最近的距离最远的勇气，默默地守护爱情，去欣赏你每个表情，我不紧张为我 幸好你在左右， 山歌榜外歌都是出自电视剧《创业时代》，我们刚刚听的是片尾曲，董冬冬作曲作词作曲毛不易的一首歌，叫做《从无到有》。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我们回到榜上，好久不见的 Lara 梁心怡啊，无论是当年的男权妈妈，还是后来的单飞发展 ，Lara 呢总是给人以乖巧可爱的印象。啊，上个月底呢，他推出了专辑《千面兽》，时隔六年再发片，在他依旧清澈的声音当中，也多了一些成熟跟坚定啊。我们来听一下目前中国榜 Top 40上榜第35，来自 Lara 梁心怡的《最爱的痛》啊。 心在战败的沉寂，默默的身体再次为了几秒沉溺，准许你的闯进恍惚的北极星，伸手只是欢迎追逐你不安静的心，请你成了扎起眷恋是迷人的烟火，灿烂掩饰犯错，你是我最爱的痛，可是我如果痛无法说就继续爱有什么用，就这样我决定不再依赖奇迹，就这样从恐惧开始认识自己，你是我最爱的痛，可是我要放手， 梁心如梁心怡 Lara 的新专辑《千面兽》的主打歌曲是本周新鲜上榜的一首歌，叫做《最爱的痛》啊。 从上一张自由灵魂到这一张先面兽有六年的时间，他转型演员啊，为了身体达标减肥到身体吃不消啊。他离开了舒适区创业，自己做老板，而在这个期间妈妈的去世也让他非常的难过，这一切让 Lara 变得更加的成熟起来。当然我觉得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的可爱女生总是挥之不去的啊。 可是我 接下来我们要来播一首呢让很多人认识 Lara 的一首歌曲，来自南拳妈妈组合当年的 What Can I Do。 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别走开哦，稍后全国版再见。十位李荣浩耳朵，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 第九位 Kiki 复演小悸动，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 第八位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 第七位郁可唯地平线，第六位许巍我的爱，第五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第四位腾格尔凡人英雄歌， 难道命不难逃。 第三位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第二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本周冠军曲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你。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亲给的太极，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直至初衷别忘记。大把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礼物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丧，行道树代替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早晨，人们在公鸡的长鸣中起床，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你的思念是久治不愈顽疾，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太极，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直至初衷别忘记。 李建清在他乡选择他献给像自己一样漂泊者的唱片，叫的人是异乡人。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李建清也曾经说过，在外面久了，故乡呢就回不去了。他非常佩服一些朋友说离开就离开。他以前呢是乐队的贝斯手啊，在北京是长发飘飘的狂傲的青年，回家呢卖烤鸭，头发剪了，系上了围裙，憨厚的一笑已经证明了他是生活的强者，重新开始真的是需要勇气的。曾经流行一句话叫做逃离北上广深，那曹芳呢也曾经是逃离北京的一员，发行了《千彩虹》时他特别想去流浪，于是圆梦去了北极圈看极光，身处异国某一刻让他特别想回到家乡西双版纳，在家乡住了几年又特别想念北京的生活，于是又回来了。在经历了逃离回来，他已经淡化了异乡与家乡的概念，真正做到了四海为家。在今年的3170专辑里特别收录一首与北漂生活有关的歌，叫《我的北京》。 我站在东三环的边上，拥抱着城市久违的空旷，想不起来脆弱和孤单被我遗忘到了什么地方，心底的呐喊，来时的地方，不再提起并不表示忘记，有一些沉默会让人变得更勇敢。你说会有一盏灯光，它只为了我点亮，哪怕裙角不再飞扬，地狱天崩。 的皱纹刻在谁的皮肤上，疲倦的眼眶，匆匆的梳妆，你不认输，我从来不哭。那一间小屋有多少人住过又搬出，你说会有一盏灯光，它只为了我点亮，哪怕裙角不再飞扬，等雨天傍晚。你说幸福会在门外，温柔带你向你的故乡，我以为是你，多希望有你在我的北想为了你点亮，哪怕裙角不再飞扬，等雨天傍晚。你说幸福会在门外，温柔带你向你的故乡，你的话语曾轻而有力，消散在北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站在东三环的边上，想着我要去， 试着留盏灯，假装陪伴失眠的我，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街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而一句就能将我击破。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爱就会留下些什么纪念那些曲折，我们快乐的争吵的不舍的分分合合，我还是撑着不说，我应该平静的 在对街窥探我的生活，督促我别过得不快乐。一晃而过看不清的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疯了，你在提醒我什么？别再故意招惹那些爱过的美好的快乐的不是施舍。我还是成长不说，我可以平静的接受你离开了北京的是你离开了北京的。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薛之谦，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两个人没有结束的爱情故事，而这种分离的感觉也是会让人很多人感同身受的。离开了这个人，也就离开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跟我这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下面我们来听李健的一首歌曲。李健当然也是北漂大军当中的一员，他的故乡在哈尔滨，后来到北京读大学。他很多创作的灵感也是源自于家乡生活的点滴，异乡人就是其中之一。登上我是歌手，他将这首歌改编，特别在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之后，增加了一句故乡却已成他乡。对于很多人来说，故乡其实早已经回不去了。麒麟，我也是北漂在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歌榜。 带雨的奔波，支离山重。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相依。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还有他的温柔，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远过故乡的距离，不知

给我绝望。我在遥远的城市，陌生的人群，感觉这里遥远的忧伤，我的幻想。 还是月亮投影的家，思念是乡村的咖啡，苦中带甜还流的雨下，思念的一半是海洋，一半是游子漂泊的沙，思念是雕刻的时光，是那外婆怀你的梦想，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好地方，像鸟儿守护飞翔的信仰，潺潺溪水是否还依然那样的美，踏着小路深深扯着，转弯那处于人的篝火，晨雪染白苍翠枝头，窗花坠直到我的乡愁，屋檐下滴水的冰锥，梳着马尾的邻家小妹，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好地方，像鸟想的信仰，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好地方，是日夜牵挂着的故乡，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好地方，像半是月亮投影的家。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小霞的思念，小霞当然就是黄绮珊，歌曲当中的小妹呢就是她本人。小霞呢用这首歌来唤醒记忆，唱自己的童年，唱已远离的故乡，用歌声来洗涤内心，唱出远离喧嚣的简单和纯粹啊。下面这位呢和黄绮珊一直惺惺相惜，十几年前就想找黄妈来切磋歌技。本周榜单有一首她写给家乡的无词歌，本周排的第18，韩红《朝圣之心》。 蓝色的乘客，寂寞的穿梭着寻找快乐。 成了面纱般的伪装，觉得不远处正在的微光，孤单的我们却排斥着对方，忽然的记忆像电影般回放，陌生的声音从我身边经过，无声的爵士像是在那听过，留灯下那些指尖处的幽灵，一直到凌晨四点还未觉醒， 在那光亮被吞噬的地方，不要温柔的 奔波生活，黑夜是一团被熄灭的灯火，走向了也去向友谊的消防，灵魂它也需要华丽的包装，蝙蝠闪动着那稠密的月色，焦躁的现实此刻那么邪恶，子夜后有多少无眠的人，黑暗的窗口内多少失眠的人， 在那光亮被吞噬的地方，不要温柔的 这片宁静打破，可是他却时常来打扰我，夜半歌声和我的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南征北战北战 NZBZ 组合的午夜的列车，这首歌呢是献给所有在外漂泊的人，特别到晚上赶末班车，是不是有一种孤独感呢？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夜行人内心的一点微光啊。离我现在直播两站地呢，就是北京的 CBD 啊，有很多标志性的建筑，深夜也都是灯火通明的，但是那个地方有一座大厦啊，是还蛮醒目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到的是2014年这张专辑当中孙燕姿亲自监制了两首歌，一首歌是标题主打《可不乐》，还有一首歌就是《银泰》。银泰就是讲的我现在视野范围之内就可以看到的2公里之外的一栋大楼哈，这首歌呢孙燕姿也送给了在外漂泊的朋友们哈，谢谢各位的收听啊。 拥挤车站里总被停在这里，一抬头望去以为看得见你早上的吻还有余温，我还在等。北京起了风，只有蓝天白云。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我们属不属于这份？是花不是春季续采